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东，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镜，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周日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魏文华先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为您记录的呢，是一组魏文华先生啊非常擅长的，也是能够充分发挥女相声演员优势的一类相声作品《柳活》，都是学唱的段子。魏文华先生呢，非常的精于学唱。据他自己回忆啊，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加入天津南开相声队表演相声的时候呢，和张振奇老先生合作。在那个时候啊，女相声演员表演作品啊，活路非常的受限制，很多作品呢，可能都不适合女性在舞台上表演。当时呢，同行啊，就给魏文华先生出主意嘛，你啊，在相声当中呢，主要去攻这个学唱。张振奇老先生呢，在合作中也给了魏文华先生啊很多帮助啊。据魏文华先生回忆呢，说那一时期他在艺术上啊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首先就来欣赏一段那一时期啊魏文华先生和张振奇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学唱类的作品的录音《学梆子》。 现在北京、天津都成立了昆曲戏曲学校， 是啊， 很多的老艺人在培养第二代。 昆曲这朵花是越开越旺， 当然了，还有光弓戏， 就是红净戏。 对，他吹的那个腔也非常的美。 哦，吹腔。 哎，吹的那叫横笛儿啊。 横笛儿。 就那个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呜哩呜哩呜。 今年您多大？ 25岁。 25啊？怎么连横竖都不懂啊？ 怎么了？ 这怎么叫横啊？横笛这样叫横啊？您这叫竖啊？横者为笛，竖者的叫管，横生品箫。您说这是这是笛儿啊？这哪来个笛儿啊？ 行啊，你长能耐了。这个关公戏很多，什么过五关斩六将、撇刀斩蔡阳、进古城、丹池训地， 说了半天就是一出戏。 哎，我就明白这出戏， 真不简单。 演老爷戏非得个高体胖， 哦， 显得威武雄壮。 是啊， 眼睛大， 眼大 精神。 眼大有神吗？ 眼睛小演不了老爷戏。 为嘛？ 他没神。 差点。 您瞧我这眼睛了吗？他就演不了老爷戏了。 怎么呢？ 他太小啊。 您可以撅点席米支起来。 你怎么胡出主意呢？ 眼睛小嘛。 我这哥俩戏名那好看吗？ 可以试试 啊。没听说，就说得眼睛大， 是 精神 哦。 哎，唱出来也好听。 怎么唱？ 一唱来都这味儿。叫马冬，你夜梦白露阴大摇大。您看这架 不怎么样。 哪位同志带象侠咱们照一下。 甭费胶卷，它不上光。 你怎么那么气人呢？ 谁呀，听相声带个象侠子给你照相， 就说得大架 哦， 好看。 是的， 戏演你这个老爷非得演这个吹腔。 哦，别的 别的剧种也有演这个老爷戏的。 还是 他是都是男同志演 哦，非得男同志。 哎，女同志就演不了老爷戏。 女同志， 女同志竟演什么爱情啊、乡下的小故事啊、现代的剧目啊。又天真又活泼。 这种戏评剧占于多数。 对对对， 嗯， 你叫评戏女同志唱老爷戏，就差一些。 不行啊。 不行。 不见得吧。 怎么？ 人家照样演。 不像话。 那有什么不可以啊？ 你叫女同志来个大红脑袋 行吗？ 穿个大绿袍 可以啊。 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照样 一出门就扭。 哎，看惯了一样。 那多顺呢。 您不信就愣来一回试试。 咱们愣来一回。 哎， 咱们来老爷那个词儿， 平戏的味儿， 您听好听吗？ 您就试试。 马童与爷带路。这老爷怎么了？这是 你管他那儿干嘛啊？ 您再听词， 您就唱。 叫马驮你与爷忙把路引，大摇大摆走进了 这是老爷 这舅妈。你怎么胡出主意？ 倒是差点儿。 俺别管什么剧种吧，这个女同志演老爷戏就差一些。 是啊， 男同志演就显得这么威武好看。 哦、对， 这叫南昆。 哦，北艺。 就是刚才说艺叫高腔。 嗯，东柳。 柳子腔。 西方呢？ 山西的梆子。 山西梆子， 梆子是山西的发源地。 哦， 不单山西有梆子，这个梆子的种类也很多。 都有什么梆子？ 有山东梆子， 是 山西梆子， 嗯， 河南梆子，直隶梆子，咬音杂子的梆子，啰嗦梆子，有山前梆子、山后梆子、山左梆子、山右梆子、老梆子、菜梆子、鞋梆子。 我这还有腮梆子。没事儿，这凑梆子， 合一块凑个热闹。 您甭凑他。 听过山西梆子吗？ 没有。 这个山西梆子好听。 哦。 它有它的一定优点。 山西梆子是什么优点？ 它完全走鼻音， 也就是打鼻子里往外醒。 哎，酸不溜丢的那么好听。 还酸呢？ 您听过吗？ 没听过。 我给您学两句 山西梆子。 怎么样？ 哪出戏呀？ 绕口令。 哦，十八扯。 您听一遍。下来摸子， 这什么词儿？ 就是闲来没事。 好好，您接着唱。 下来摸子，带鸡油啊，在大街看见了这两锅 溜溜啊，大溜溜赶着一群牛，二溜溜肩担着两篓下油啊，大溜溜赶牛牛进了，碰到了二溜溜两篓下油啊，二溜溜这里婆婆想他妈，芝麻的大溜溜啊，满街害羞啊，大溜溜守着皮鞭将他打，直大的大溜溜这头破血流啊，二溜溜工厂宁愿死，遇见没大老爷他也姓刘啊，刘老爷拍拍刘半途啊，一到那大地上捉那大溜啊，溜啊大溜溜拿刀大长空啊，只打了六千六百六十六匹头啊，头破血流啊，哪一样啊，哪一样哎哎哎哎哎哎，哪一样啊。怎么样？ 哎，您唱完了。 唱完了。 这太万幸了，再有五句，我这一口牙都得掉。 够酸的吧？ 我太酸了。 怎么那么酸呢？ 我吃盐吃多了。 你说挺大个子，连句整话他都不会说。 哎，哪句话不整啊？ 盐是酸的。 可不怎么着？ 说出来不叫人笑话吗？记住了，盐不是酸的。 你说呢？ 盐是甜的。 一说他就没吃过盐，盐是甜的，你问问吧，醋才是甜的，全乱了。 咱别管怎么着，不都够酸的、 哎？够酸。 这叫山西梆子。 哦。 还有就是咱们河北梆子。 好啊。 啊，你像那个天津市，梆子剧院有几位著名的演员？ 哪几位？ 像金宝环。 好。 宝珠钻。 嗯。 过去的老先生银达子 是 韩振清， 嗯， 银达子老先生那是独特的风格， 哦， 人家唱出来那个腔美不贫， 是了， 吐出字来清楚， 嗯， 叫您听着那么轻松愉快， 是， 尤其是那个战北元， 哦，战北元 啊， 诸葛亮， 对对对， 嗯， 他逛过话匣子盘， 我没听过。 我给您学两句。 银达子老先生 怎么样？ 好啊、 哎、您就注意听，您就听我的腔调嗓门字眼做派，哪点不像银达子？ 怎么样？ 那算我对了。 那甭问呢，你准对了。 这就不易。 什么不易啊？应当一样。 一样。 哎， 你行。 我呀，我说我能学了， 咱们不像银达子吧、 嗯、 怎么我也得像铁达子？ 哪有铁达子， 咱有点铁锈味儿吧， 最好要学像。 我尽量把它学好。 哎， 您听一听。在保证相全你一番的好话，谁叫出我人买你的剪的花，你也说司马懿才也学光了大，我把这那司马懿当作我怎么样？ 好， 好啊！ 不但您说好，银狼老先生也说好。 那就没错。 上回我唱完了，有一位老大爷高兴地送我一块表 作为奖励， 我给他100块钱 卖给你了。 差不多。 这是哪儿的事？ 我学不下，人那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再着说有音乐配着显着好听。 哦， 我只是干唱， 就差些。 这是河北梆子， 嗯， 还有河南梆子， 豫剧。 对，就是那个常香玉同志主演的。 哪出戏啊？ 花木兰从军。 上过银幕。 还有那个红娘， 逛过话匣子片儿 啊。我给您学两句。 常香玉演的哪个戏啊？ 红娘。 啊，红娘。 哎，您看我像不像红娘？ 你呀、 啊，啊， 像红糖。 你给我起外号干什么？ 本来嘛，你问我像不像，我知道像不像啊。我见过红娘什么模样吗？ 红娘， 嗯， 红娘就您那模样 啊。我这样模样的红娘啊，把张军也就吓死了。 你管那干什么？ 什么？ 您听一听，小路上大翅膀，双鹿还有两，为他们会饮食。俺红娘包短城，很生老夫人呐、啊，过河你拆桥梁，被你的亲生女夜半回帐郎。俺从今后再不说你指甲有房呀和呀。 人家听他这个调子多优美，呀和呀， 就是好。 呀和呀，呀和。 您来两碗打卤面吧。这么会儿竟是呀和了。 我多的吃呀和了 来。您这干嘛了？呀和了。 胡出主意。 好，就学一句得了。 就表示他这个调子好听。 真好。 呀， 又来了。 您听着河南梆子好听不好听？ 好听。 还有一种梆子比这还好听。 哦，什么梆子？ 那就是河南欧。 河南还有欧？ 哎，他满唱完了后边有个欧。 哦哦， 听说不当好听而且还有用。 哎，有什么用呢？ 对您有帮助。 对我 啊？ 那有什么帮助呢？ 您走到黑胡同不老认为黑胡同有鬼吗？ 你提的着这个？ 其实没鬼， 我懂的。 您要把这河南沟想好了，走到黑胡同您就甭害怕了。 那我要害怕呢？ 您就唱着河南沟。 我要一唱， 一唱着河南沟，甭说没鬼， 假使说有鬼， 他能把鬼吓跑了。 嗯，能起这个作用？ 您学吗？ 八成您会呀、啊。 我教给您两句。 我跟您学学。 李三娘打水。 井台会。 听着啊，站立在井台，我的慵懒小妹从上下打量这位小英豪，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袍，坐前不用的马耶，收拾着两银条，穿的好，戴的好，谈的好，谈娘好，养活了孩子老师好，好好好啊！ 那我也跑了。 欣赏了魏文华先生和张振奇先生啊，早年间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学梆子的录音。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天津集中挖掘整理录制传统相声的时候啊，魏文华先生和王文玉先生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同样也是柳活作品学唱的段子《杂学唱》。 相声大会。一场挨一场，哎， 此世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瞒得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金花？左手拉住了驴坐车，右手在八乱不拉三人同，把这鬼门关上他。 真好！ 哎，别管叫， 前面那块叫淮河营。 行啊 行啊，哎呀太行了， 长能耐了 啊，早就这么大能耐。 您知谁唱得好吗？ 马连良马先生代表剧目。 认得马先生吗？ 干嘛还认得？太熟了。 哦是啊， 多新鲜。 哦 不是外人，因为我也喜欢京剧。 哦 啊，我跟马先生，我在中国戏院就给马先生 演出过， 点过烟卷儿。 多大出息，烟卷儿有 什么用？不是马良啊，马先生爱抽烟，他有一毛病，他不爱带火。 马先生 我们这一块儿啊，哎，研究戏的时候啊，我这种。 哦，您爱好京剧。 跟您说实话，我没提过这个。其实我呀也是梨园界的人。 哦，你也是唱京戏的？ 做过科。 还做过科？ 多新鲜。 哦，您是喜富 您说这个呀，傅连城科班，早年现在叫喜连城。 对， 他呀出了七科学生。 对对对， 喜连富盛世元运。 对对对，不假不假， 七科。 嗯， 这个学生的名字呢，当中间先这么一个字儿，马连良，哎，那是连字儿的， 连字儿的。 韩复英， 嗯， 当中间那复字儿的。 哦。 袁世海，当间是个士，哎，那是士字儿的。 哦。 我不是在傅连城， 您在。 我们这个科班的师兄弟儿 啊， 都是会字儿。 哦。 当中间会字。 会字儿的。 哎。 那么梁惠超， 知道。 知道知道。 武生。 武生。 在南京。 对， 好啊，那是我师哥。 哦，严慧珠 大师姐啊，上海唱青衣的。 厉慧良， 那是我大师兄。 好， 文武全才。 对， 哎，我也是会字的。 您是 会饼。 会饼 啊， 可比焖饼好。连稀的带酱的，这天吃的多少。 哪的事儿？什么会饼？ 不是 烩饼。什么烩饼？你那意思，我这烩饼我不是大饼。 哦，您是馒头。 打刚才搅和我，不是大饼那饼，我这饼字啊是那个饼，哎，火字边旁边一个甲乙丙丁的丙。 哦， 后台扫去，京剧班一扫去，烩饼来了吗？问我。 对，他们都爱吃烩饼。 哎，我。你打刚才还有好话，嗯，确实是京剧班的人呢，这多新鲜！ 人家京剧界呀讲究派别， 派别太多了。 我说几派？ 你说。 叫得上名字来了吗？ 你说呀。 梅派。 梅兰芳。 上派。 尚小云。 程派。 程砚秋。 荀派。 荀慧生。 全派。 全家福。 什么叫全家福啊？ 什么叫全派？ 全派呀，就是什么都能唱，什么还都能学，并且唱出一派全派。 时间的关系啊，魏文华先生和王文玉先生表演的这段杂学唱，我们第一时段呢，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两位相声名家的精彩表演。

篡汉之后，把他的姑娘王兰英，当时啊叫南宁公主，就许配给吴汉了。 对， 可是呢，吴汉他父亲是叫王莽所杀的。这吴老太太就告诉吴汉，你必须把王兰英给我杀了，然后你保刘秀去，你替父报仇。人家两口子感情好啊，母命难违，没有办法，提了宝剑就进了京堂了。到京堂这么一瞧啊，这媳妇儿正念着经了，保着老太太呀、啊、天福天寿，在这儿有这么几句唱，您行吗？ 咱就唱这点儿， 真行。 你听着， 来吧， 奉旨国贵一绝情，来， 都落。 见公主， 那立个龙地洞， 修罗泪，你修， 那立个龙。 要挖苦听本宫啊，从前是西亚队， 我李个龙地洞， 你呀说 李个龙地洞 千错， 李个龙地洞 万的错，是奴的呀错。 这就用在这儿了。呵，哎，别说，您呢学的是不错 啊， 可是有一节呀、啊嗯，这一段唱里边连越剧带京剧，那没法行。 那您呢？ 这么办？如果真的您在各个剧种都有研究，都能唱的话，我呢点一出戏。 您说， 这出戏点完之后，您用各个剧种都能唱，这才显得您有能力了。 要我们说全派呢，您就说吧。 要来劲儿了。 嗯， 怎么办吧？我点一出啊，《梁山伯和祝英台》。 哎，不就是那个俩腮帮子吟的？ 哎，俩腮帮子搁台阶儿上。 不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吗？ 对呀、啊。 能唱？你说哪个剧种？ 不，这出戏京剧有没有？ 有。 哎，能唱吗？ 能唱。 我听听，也来两句京剧。 祝英台。 行，青衣。 听说是两兄他。生得主病，不要我祝英台，好不伤情。 什么毛病啊？啊？ 哭呢？ 好嘛，我这打嗝了，你这。哦，京剧 怎么样？ 行，平戏行吗？ 平戏有人唱， 你要这出还唱这个祝英台？ 咱们唱梁山伯 小生， 你听着， 来来， 那日送你下山来，你说的话儿我记在心怀。你言道家中有过小九妹，是你亲口做的大媒，东白龙。 我还带着弦来的啊。哦， 平戏。 哎，这个河北梆子能唱吗？ 也能唱。 是吗？ 啊， 您再来两句。 唱两句梁山伯。 可以。嗯， 忽听得一旁唤兄长，不由得山伯喜洋洋，流转山 是，按这出戏来说呀，影响最大的了，还得说是越剧。 对， 对不对？ 拍过电影， 哎，上过银幕啊。 范瑞娟、 袁雪芬，二位合作的。 我给您学两句。 可以，您学学。 梁山伯。 哦，梁山伯。 这回， 您别闲着， 我给您伴奏。 您坐，您给我来个角。 我来什么角？ 来个祝英台。 别等， 哎，大家欢迎。 别等。听你，得了，我信服你了，你他是有能耐，人家一瞧，这演员 对 办什么合适，那一眼就看不对，怎么能啊？这哎，青衣扮出来，竖眉毛，大眼睛，身条，好了，我扶你来，瞧这模样，你就是一个天仙。 你这不像天仙， 我像 你像铁仙。 你这么样刺激我可不行。 你瞧这美的，你说让他演祝英台，你瞧他美的这多像。 怎么的？ 怎么？ 蛮好的。 哎，怎么的？真有点说。 行， 您还真有点像祝英台。 你瞧瞧， 可不完全像。 哪点地方像？ 有一点像。 什么地方？ 您这脑门像。 像祝英台脑门， 像祝英台的脚后跟。 你这么样的打击我可不行。你再说别的，像黄 你像祝英台，那祝英台死了一千年刨出来都比您漂亮。 我还是人呢，你在里边我以后撞了。 搭个架子， 大岁数说这话， 搭个架子好不好？ 大哥，两袖。 他一人天堂道上送一跪，你在家有小姐妹，苍天上面做的美，与兄似他的登门去起 真不错。 还有一个剧种您没听过。 什么剧种啊？ 山东彭县有一种叫拉后腔。 拉后腔 叫白了叫拉魂腔。 别说，还真没听过。 唱出来是热情 啊， 奔放。 是啊， 还有风趣儿。 哦，听着还有意思。 也唱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这个您能学两句吗？ 唱出来是这味儿， 我们听听。 来开呀子来，哎呀，有一对学生下山来，在那头前走啊，两个三的本儿啊，两个三的本儿啊，两个三的本儿啊，在那后面紧跟着祝英台呀，一后拿后一。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魏文华先生啊和王文玉先生表演的一段杂学唱。熟悉和喜爱魏文华先生的相声爱好者很多。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魏文华先生啊，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北京琴书演员。魏文华先生呢，是咱们北京的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的正式的弟子，在舞台上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表演北京琴书的作品录音。我们下边呢，就来欣赏一段魏文华先生演唱的北京琴书《将相和》。 起互不相让，他们明争暗斗动刀枪，在那时七雄争霸以强者居上啊，唯有秦国太猖狂。那秦国想用十五个连城万兆壁，实际上是用计欺骗把赵匡他的存心不良。多亏那蔺相如完璧归赵，谋夺之光。林迟辉、林威国惧，智斗秦王。那赵王回国论功行赏啊，蔺相如封为丞相，威压朝纲。谁成想惹恼了那廉颇老将，在长街三次挡道，怒气满胸膛。蔺相如为保国忍气退让啊，老廉颇见此情倒得意洋洋啊。怎能够保家邦？赵王命于亲大夫把丞相探望，蔺相如把大夫让进府，故说衷肠。相如说：“我三次让路，并非惧怕老将。”老将军再厉害，难比那秦王。我怕的是文武失和，是国家的不幸。小不忍乱大谋，国家受损伤。李大夫听罢此话，连声称赞，说你不愧是青天国玉主，家孩子金良真是举世无双。既如此，我去劝说那廉颇老将，但愿你们将相和好，协力保家邦。丞相说樊大夫见老将把人情话讲，我情愿亲身赔罪到将军府堂。于大夫辞别丞相，立即前往到廉府，见到廉颇相聚在课堂，说老将君今日来身体可好啊，却为何闷闷不乐，不坐在课堂。老廉颇一声长叹，把于大夫叫，就因为那 你相如我怒火满胸膛，小相如有何德能封为丞相？他一张唇舌得高位，气断某的肝肠。想老夫凭武艺才封为上将，东西征南北战，血战沙场，还有今日荣光。到如今立相如反居我上，我就是不服气，要跟他论断长。俺连某一日在朝为将啊，那李相如就休想被压朝纲。于大夫说老将军息怒，听我把话讲。这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李相如完璧归赵，谁不把他夸奖？渑池会羞辱秦王，他为国争光。莫认为李相如惧怕你老将，他不愿与你争短论长，他怕的是秦兵乘机来侵犯啊，文武不和怎能保锦绣家邦啊。相如面对强秦尚且不惧，老将军你再厉害也比不了那秦王。你三次挡道，我看是太鲁莽，倒是那晋丞相以国为重，以让做事比将军强，老脸不听此言，顿足捶胸，回心自省。我不该三次拦道把路挡，我不该把国家大事 扔在了一旁。何景他深明大义宽宏量，何景他人气的头为家帮，何景他不计私仇把我让，何景他伤，俺连某事情做错，定要改错。你看他面前惭愧，悔恨交加，袒胸赤壁，身背着紧张到向无人对，走光芒看脚步仓皇，到相府。没等通报就往里闯，见丞相低头泪下跪在地，如见爹娘。望丞相看在你我同朝本上，尽管教训打骂无方，李相如急急忙忙把老将搀起，你是我的老哥哥，我愧不敢当，我敬你忠心保国，心地坦荡，我敬你老虎风刀，盖世无双，从今后我习文我习武，忠心秉上，何惧那强亲残暴似虎狼，这才是将相和好，协理把强秦看，满忠义心保江山，才能国富民强。 好的，听众朋友，欣赏了魏文华先生啊演唱的这段《北京琴书·将相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